而且也没有菜，也没有其他的。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那这样啊，吃面粉团团就是让你又白又美， 又白又美， 珠圆玉润， 长得好看 啊？怎么样？ 听着倒不错呀。 所以你吃面粉团团，我吃胡萝卜馅馅儿。 嗯， 哎呀，今天很有意思，哈哈，就这么办吧。 哼。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奇先生妙小姐节日精装绘本》，寻找中国龙。这一天，幸运小姐和朋友们去美术馆参观，一幅关于龙的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人都说， 哎呀，这条龙实在是太威风了。 大家都被这条龙给震撼了。百事通小姐什么都知道，他马上对大家解释说， 啊，这是龙，在中国龙代表着吉祥如意。 可是颤抖先生却在发抖，我想他实在是太激动了，他浑身发抖，抖得都快成了筛子。希望他不是害怕。幸运小姐说， 我多想去看看真正的龙啊，我们去中国找找吧。 百事通小姐虽然非常赞成去中国，但是她还是有些担心。 我想我们可能会找不到。 哦，对了，小群姐姐差点忘了告诉你，这些可爱的奇先生妙小姐们平时是住在英国的。当然，我代表大家欢迎他们到中国来。要去中国寻找龙，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奇先生妙小姐朋友们都打算加入这次寻找中国龙的旅行。他们坐上飞机，从英国飞到了中国。去哪里找呢？在中国，龙出现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皇帝们居住的故宫。故宫在北京，故宫的栏杆上、台阶上、宫殿上都雕刻着大大小小的龙。这些龙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各种各样的姿态。不过它们只是雕刻出来的，并不是真的。大家在故宫里一边走一边看。哎呀，莽撞先生太莽撞了，他探着脑袋四处看，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护城河里。 救命，救命 啊！好不容易被救上来，晾干了身体，可是在通往太和殿的台阶上，莽撞先生一不小心又被浮雕的石头龙给绊倒了。 救命，救命，乒乒啪啪啪，咕噜咕噜啪。 可怜的莽撞先生，他的生活怎么到处充满了惊险。小群姐姐实在是太替他担心了。接下来，奇先生妙小姐们来到了鼓楼。这下子所有人都没办法安静了，因为噪音先生可开心了。他拿起了鼓槌，用力地敲着大鼓。 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一边敲还一边扯着大嗓门喊道：咚咚咚， 龙快出来！ 咚咚咚， 龙在哪儿？快出来！ 咚咚咚咚咚，他敲的声音那么大，整个北京城都快能听到了。 不过这么吵的鼓声不但没有把龙给叫出来，反而把颤抖先生吓得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一直发抖，差点吓破了胆子。 就这样，齐先生妙小姐们在中国一直寻找着龙，一边找一边旅行参观。他们离开了北京，又来到了陕西的西安。在这儿，他们看到了兵马俑。哦，这些雕刻出来的士兵们站得笔直，一排一排排得整整齐齐。挠痒痒先生真不守规矩，他伸出长长的手臂去挠他们的痒痒。结果发现他们只是一些用石头雕刻的士兵。挠痒痒先生还是不甘心，他挠了百事通小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快停下快停下快停下。 哎，大家都有点累了，幸运小姐和朋友们忙活了一上午，又累又饿。他们来到了一家餐馆，餐馆的墙上贴着一幅龙的剪纸。哦，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剪纸呢，是用一张纸剪出来的很漂亮的图案。哎，龙是不是就藏在这家餐馆里呢？大家赶紧在餐馆里找来找去。啊，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还是赶紧吃饭吧。不过在吃饭的时候，笨拙先生却遇到了大麻烦。他不会用筷子，他手忙脚乱，弄得一团乱糟糟。哎呀，瞧瞧，邋遢先生比他还要糟糕，菜弄得满桌子都是，汤洒得到处都是。哎呀，这可真是太糟糕了。接下来，智慧小姐和朋友们来到了绵延一万里的万里长城。啊，长城可真长啊，一眼望不到头。太长了，两眼也望不到头。其实长城长的没边没际，永远也望不到头。就算是匆忙先生用最快的速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拼命地在长城上走，也要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才能够走完呢。 哦，怎么，你觉得这很快吗？ 哦，不不不不，这其实是因为匆忙先生的两条腿是所有两条腿里跑得最快最快。那你想想，就算跑得最快也要用好几周的时间，那可真是太长了。其他的齐先生妙小姐可不想跑那么快，他们爬上了长城的烽火台，到处的看。突然，幸运小姐指着天空喊道： 哦，快看，那是一条龙 啊，在他们的头顶上真的飞舞着一条长长的龙。颤抖先生激动地颤抖了起来，他尖叫着： 真的是龙，真的是龙。 不过别太高兴，那可不是一条真的龙，而是一只长长的龙风筝。大家发现远处的天空上飘满了各种各样的风筝，数都数不清的风筝。百事通小姐大声地告诉大家： 哦，风筝是中国人发明的。 既然在天空中找不到龙，那么就到水里去看看吧。齐先生、妙小姐们来到了蜿蜒的黄河，继续寻找。幸运小姐指着水里说： 看，那是一条龙。 哦，河面上真的出现了一个龙头。颤抖先生又激动地大叫起来： 这次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啊，不过这一次又弄错了，那是一艘龙舟，也就是龙样子的一艘船。好多的人坐在龙舟上，有一个人在船头敲鼓，大家都拼命地划划划。 哦，赛龙舟可真好看呐。 怎么找了这么多的地方还没有找到龙？幸运小姐打定主意，一定要找到一条真龙。她带着大家继续寻找。他们来到了桂林，他们坐上了竹筏子。百事通小姐说： 龙生活在水里，我们应该在江河里寻找。 他们坐着竹筏子飘在漓江上，顺着江一路飘下去。旁边的山长得好漂亮啊，大家一边欣赏着山，一边仔细地在水里寻找。 突然一条鱼从水里窜了出来， 颤抖先生吓了一大跳。 哎呀，他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小群姐姐要说，哦，你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美丽的中国的风景了。 为了寻找真正的龙， 齐先生、妙小姐们翻过一座座山丘，趟过一条条河流， 结果最后在一片竹子林里迷了路。 他们来到了四川，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在这儿遇到了熊猫，而且拥抱小姐跟一只熊猫成了好朋友。他忍不住用他的手去拥抱那只可爱的熊猫。熊猫好心地领着他们走出了竹林。大家现在真是又累又渴。幸运小姐提议说： 哦，我们要去喝一杯香喷喷的好茶了。 啊，他们找到了一家茶馆，在茶馆里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茶可以挑选，有适合快乐先生的黄茶，有适合笨拙先生的绿茶，还有适合噪音先生的红茶。只有善变小姐总是拿不定主意。 到底喝哪个好呢？喝哪个好呢？你们怎么没有橘子水果茶呢？ 喝完茶以后，他们又出发了。这一次，他们坐上了旅行大巴车。他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拐了无数的弯儿，往大山深处前进。 拐弯拐得太多了，晕先生头更晕了。 不过只有幸运小姐仍然信心满满。 哦，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龙。 不过智慧小姐可不这么想。他们过了一座桥，他们下了车，步行走进了大山深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雨下下下， 轰隆轰隆，又打起了雷。 雷声在大山里回荡，闪电划过乌云密布的天空。 啊，不好，发洪水了。 还没等大家想明白发生了什么， 幸运小姐和朋友们就被洪水困在了石头上。 就在所有的人都非常害怕的时候，突然，哗！一条巨大的龙从水里窜了出来。这可是一条真正的龙。 颤抖先生吓坏了，他一边颤抖一边尖叫： 救命啊，一条龙，一条龙，一条特别大特别特别大的龙，一条长着尖尖牙齿的巨龙，它会不会把我们统统吃掉？ 不过巨龙并没有把它们吃掉。 巨龙冒着倾盆大雨飞向了电闪雷鸣的黑乎乎的天空，它用长长的尾巴和强壮的爪子把乌云都赶走了。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幸运小姐说： 我跟你们说过，我们肯定会找到真龙的。 百事通小姐说： 我告诉过你们，龙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颤抖先生又一次发抖了，不过这次他不是害怕，而是激动。 他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幸运，带来了幸运。 啊，怎么样，小朋友？希望龙也给你带来幸运。 小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叫李佳玉，辽宁省实验学校玉红分校2年2班。我们北方人过年最喜欢吃饺子了。首先，大年三十晚上要吃饺子，饺子听上去像娇子的音，有辞旧迎新寓意。在很多的饺子里会包上带有几个硬币的饺子，谁吃到了这样的饺子，就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会交好运，有吉祥之意。还有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的说法，也就是说初一吃了饺子，初二就要吃面了。初二的面最好用初一做饺子的面剩起来的做。其实寓意也很简单，古代的铜钱是用绳来穿的，面和绳很相似，所以初二的面是来穿初一接到的钱，讲究吧。南方的小朋友们，你们不吃饺子那吃什么呢？最后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学习倍儿好，全家倍儿开心。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金阶梯学校学前班的郑子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春娃娃。 春娃娃，春娃娃笑哈哈，唱着歌儿走来了，握握我的手，手儿发了芽，亲亲我的脸，脸儿乐开花，发了芽，乐开花，我也变成春娃娃。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春娃娃。